他刚才按他这种说话的方式，要说吃饭一定是没憋着好事儿。 谁说的？哪对不是我吃你？ 哎， 那个、 这下是正常人了。 哎，对对对， 吃吃吃，就知道吃。 哎哎，这谁提出来的？ 哎哎，这还是我们吃怎么了？ 这对呀。 本来挺激动一声，让你们这一说，好像我又在怎么阴谋设计你们一样。 本来啊，我们也没这么以为，但刚才你那种表情和那种状态很像， 要逼着我们这么以为。 哎、 我没少请你们吃吧？啊？ 啊什么呀？ 有吗？我在回忆这事儿呢。哪年？他要说要请咱吃， 不能说没有过吧？ 啊，那不绝不能，绝不能，绝不能，绝不能。 行了 ，AA 制。 你看， 放心吧，人人有份儿。 仗是人人有份儿， 但是我觉得这 AA 制啊也亏得慌。 怎呢？ 咱俩没他能吃，咱俩饭量不如他。你看，花同样钱，咱比如说四两肉啊，他一人吃二两半，咱俩可加一块花的可不是那钱。 现在菜比肉贵。 我没说吃菜吃肉， 咱 我说这份儿。 咱俩有他吃菜吃的多吗？他就不怎么吃肉，咔咔咔，什么沙辣。 这是两样东西是吧？吃沙跟吃辣。 使劲往里着吧，西兰花那么大一个，咔咔咔，它没了。 等会儿， 它吃没了，吃没了。 哪个饭店卖整颗的西兰花？你给我找着一个。 新发地。 不是，我就说营养素是贼着呢， 营 养素贼着呢，什么什么价高吃什么。 那我听我的， 那我应该吃 P1 去。 绝对有比这个价高的。 哼， 他吃那有机呀都。 还有比这更有机的。 他比咱们狠。 王大磊啊，要说王大磊。比咱俩都强，他吃剩的吃的多，你剩下的你绝糟践不了。 那怎么说？其实剩下的都是精华。 对呀、啊， 我没听说，你吃鱼多的把精华给我剩下了，我把底料都喝了， 到现在愣没得上疼风，尿检也不高。 哎呀， 原汤化原神吗？你是？ 对， 哎，我没治原神，我都是喝原汤。 那你那底下捞了怎么也？ 我喝原汤都没赶上热的。 看着就没算，这 A 制，咱们谁也别说谁了。 我得说你们俩，我这喝原汤，你到哪火锅店续汤要钱？ 哎呦， 底料要钱不要钱？ 底汤要不要汤？那菌汤咱们得枸杞、蘑菇。 有菌汤，他每次点枸杞。 大姜片子都让你一人吃了，多好啊！ 暖胃。 哎， 媳 妇， 那真是这。 下回咱俩换我行吗？ 行，那你先喝汤。 我没说换顺序。 啊，换座位， 换内容， 啊，换内容。 我先喝汤，你们是挺好。 那实在， 我掏这钱多冤呢。 行，在 A 制，咱们别在上面，是不是纠缠那么多了 ？A 制大家都平衡，你爱什么吃什么，不拦你行吧？ 拦不住我。 那就 AA 了啊！不是咱们仨，还有好多人呢。 嚯，还有多少人？ 嗯，还有仨。 六个人。 葫芦、家宝，说好了都是 AA 的啊。 等会儿。到六个人，你给我们俩说 AA， 请他们仨是吧？ 没有，他没说好的都是 AA。 说好都是 AA 的、 哎。你这防范意识太强了。 这话废话，话有问题。 我就说大家都是 AA 的，平等的，均分。 行，狐狸，狐狸， 是吧？ 走走走。 哎，他不到了。 谁到、 哎？你们怎么到那么早啊？ 啊、哦。说什么？没听清，人太多。 来吧，来吧，点锅，点锅。咱们还是老三样吧。 对。 我听的老三样是什么？ 啊。就是大麦茶、山楂片、花生酱， 别跟我抢了，这是我的。 新三样也要啊？ 哈密瓜、小黄瓜、西瓜， 有包三样没有？ 行，又上三样啊！芝麻酱、葱，还有这个 香菜， 他们怎么都三样三样上？ 配套嘛，火锅讲究配套。 我没听说火锅跟哈密瓜配套。 哇，真好吃这个肉！哎，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 这味道特别嫩。 吃点，吃点，吃点。 来来来来，先把肉涮了说。 许成，许成， 唠唠。快点，请老板起啊！ 好嘞，能者多劳。下边该看您大显神威了。 哎、我也吃饱了，我也不喝了。 羊肉是不是好吃？ 嗯， 我觉得最不错的还是汤。 哎，好撑啊！哎呀， 哎，我车碍事，我挪上车去。 哎，算账啊！ 算账，算账，他挪车去。哎，我说我媳妇干嘛去啊？ 嗯， 哦，行行行行，哦，你们把小助车挡了？ 嗯， 那他挪什么去了？挡车的也没出去。 小丽， 有人叫我的。 哎，你不叫小花吗？哎， 小丽， 哎， 不用赶紧的吗？就是着急呢，对方。 对方着急跟你有什么关系？ 喊我同学。 你同学喊小丽，没喊你，耳朵不行啊。 我也顺便挪个车吧。

这毛病什么生活习惯、怎么卡痰的时候跟大老爷们儿似的？这成了这黄麻鸭的，鼻涕眼泪哈喇的一会儿全下来了，太热闹了。我还等那个白净，那年轻，哎，头发那色儿我也喜欢，身上那香味儿我也闻惯，尤其喜欢那银铃般的笑声。哎， 欢迎同学了， 怎么这么半天呀？真是赶紧睡吧。 怎么还有味儿啊？ 是啊， 这你鞋呀、 啊？ 你说 我这鞋刚穿的是新的，你 穿旅游鞋穿不穿袜子？ 穿旅游鞋得穿袜子呀。 洗了吗？袜子刚才？ 袜洗了，袜子新，不是袜子事儿，你知道吗？你身上 你把鞋拿走，你把鞋拿走， 你放床底下不得了。 那你往里放， 往里放。 哇，我怎么觉得还有味儿啊？ 就你那鞋放床底下吧，快点，我给你往里塞，走。 哎， 这总算好点。 好点没有？ 哎呦，这还有什么味儿？ 你是养狗了吗？ 谁养狗了？ 你是不是踩什么了？ 我踩什么了？我没 踩那什么了？ 踩什么了？我知道你说的是。 闻着还有一股味儿。 没有。 你把鞋底翻了看看。 你看， 是没事儿、哈，往里放。 这个 你是胃不好， 你才臭嘴不臭心呢。什么叫胃？ 喝点水，快，咱俩都喝点水。来， 我知道了。哎，前两天，睡着了。哎呦，这40分钟给我熏的，我一点点出来了。亏他没选那姑娘，睡觉还这么热，好家伙，扰民！看看那是我那小白，啊，这是那大黄，我来这小白，哎呦喂，小白， 好臭啊！ 小白， 哎呀，好臭！ 谁？ 赶紧报警！ 哎，我这边， 洗一会儿吧你。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闻真是挺逗的，我们的表演确实有夸张，但是这个事情是个实事儿啊。深圳有个男子跑到一间出租屋里面，藏在床底，企图对屋内女子图谋不轨，结果因为身上体味太浓太重，被女子发现了。 民警接警后呢，赶赴现场，将男子带回了派出所。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图谋不轨罪， 对，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罪，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我说一下你这个作案的经过。 啊，警察同志，您说什么呢？ 干我去！我、啊、太臭了， 那我还先洗澡去吧。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人活着总能遇上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只是现实是件琢磨不透的事儿，要到很多年后才能咂摸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的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可是回忆是件爱护有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他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也不都是那么美的事，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会